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，第108集。何秋意全然不知对方心思，因为那些话对他来说很自然。他再次搜索炸药、红光、红火、黑烟、苦味，终于得出了他想要的答案。TNT 炸药。TNT 炸药。去找。因为开启新的线索，警局小弟递上了一个黄色的文件夹，里面写着炸药信息。X 市周围总共有两个工区，其中一个使用 TNT 炸药用来炸湖。与该工区有关的四名嫌疑人为 C、D、E、F。C 为工区公司总经理的儿子， D 为炸湖工人，E 等等等等。排除掉了两个。好。结果第二轮提审后依旧一无所获。我总觉得哪里不对，有一点违和感，可是是哪里呢？还有什么地方值得调查呢？如果左然在这儿，他会怎么做呢？何秀仪太了解左然，他忍不住想象如果自己是左然的话。他把自己带入了左然，忽然之间一个念头一闪而过。高度，高度，根据爆炸后的痕迹应该可以确定爆炸高度。他讲得很含糊，可总工程师立即反应过来。对呀，我竟忘了。两人再次勘察现场，发现两侧车窗和座椅的被毁程度基本相同，中排座椅受损最为严重，前后窗程度也是基本相同，车内车顶被毁程度明显轻于车内地面，也就是说当时炸药水平位置应该是在公交车的中间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两侧受损程度相同，高度则在一半以下，炸点大约距离地面80公分，因此车顶受损较少。好奇怪啊，炸弹怎么会在这里爆炸？过道空空如也，椅子也都在两边，没有可以拖着它的地方。难道是吊着？也不大对呀，车顶也没有能挂着它的地方。对，而且不管是拖是挂，它这么样折腾，车里的其他人就眼睁睁看着，司机也不阻止，这不符合常理。是的，我们两个一开始竟然忽略了这个，六具尸体都在炸点远处，炸药到底怎么放的？这事儿简直太迷了。两人隔着一张桌子相对而坐，咬着笔头冥思苦想，时不时地对望一下，而后突然何秀一只觉得一阵寒意顺着脊柱直窜大脑，整个人都仿佛浸在冰水中。那个什么 啊， 我想到了一个可能。 我也想到了一个可能。 你先说。 没事，你先说。 好吧，我说了啊，公交车里面的尸体不止六具。 像的一样，还有个人背着或者拎着个包，里面装着炸药，因为炸药威力太强，爆炸之后他被炸得粉碎，少数碎块四溅之后经过大火焚烧，让我们误以为属于其他的六具尸体。 所以现场有两只莫名其妙的凉鞋，还有个铅笔盒，所以这第七人可能是个孩子，至于书包书本应该都在爆炸和大火中化成灰了。总工程师抱着双臂上下抖了抖鸡皮疙瘩。 再去现场，现场就是现场，只要我们方向正确一定可以找到证据。 这回何秀义和总工程师从车内的犄角旮旯拖出几个黑块，黑块自然只是道具，如果没有想到尸块，明星嘉宾甚至根本就猜不出那是什么玩意儿。他们两个在心里吐槽，就算炸碎也不可能炸到这种诡异地点，节目组故意的，就是不让嘉宾发现隐藏的第七名死者。要是换了现实，肯定一早就被警方发现， 此时节目组搞出这出，明显故意的增加难度，用于刁难这群明星还有精英，这也太他妈难了吧。这个节目虽然注重真实，可是偶尔也会为了效果搞些别的。这时又有警察小弟表示，经过法医拼尸还有 DNA 检验，之前几具尸体上的上面部分尸块并不属于他们，因为靠近炸点的两具尸体受损严重，法医用了较长时间拼尸。看来那些也是新的受害者了。工程师点了点头，因为再次开启了新的线索，警局小弟送来失踪者的文件夹，这次是红色的。两名警察很快锁定一个孩子，因为他是嫌疑犯 F 的学生，学生身高只有1米2，比较柔弱，背上书包，书包大约正好距离地面80厘米。通过调查，警察发现孩子失踪之前曾对母亲说过物理老师 F 猥亵的，不过母亲并没有将猥亵、失踪、爆炸几件事情联系在一起。 F 的姐姐是工区的会计，警察通过问询工区众人得知， F 的姐姐曾经拿过 TNT 炸药，而新的证人 F 的姐姐也大方地承认她的弟弟亲戚家要炸鱼塘，所以她便弄了些炸药给她。至此一切真相大白，物理老师 F 就是凶手，他因为害怕猥亵学生的事曝光，利用专业知识将炸药制作成定时炸弹，偷偷放进了学生的书包，并且拉了一车陪葬的人用于混淆视听。一开始在调查他杀害死者 F 的动机时，嫌疑人 F 的话没有丝毫漏洞，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冲着死者 F 去的，而是不存在于六具尸体的第七个人。可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